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四十五章，神秘老者。吱嘎，吱嘎，残折的树枝歪歪斜斜的挂在石土坡边上，在清冷的寒风中摇摇曳曳。在先前那轰天盖地般的劫难过去后，留给这一小片密林的除了死寂，更有满地的破败与疮痍。吱嘎，吱嘎，摇曳的残枝似乎再也支撑不住，最终选择了与枝干分道扬镳，啪嗒一声滚落在了石土坡上。而在落下的残枝带动下，原本沉寂的石土坡似乎隐隐激起了一丝小小的震荡，但这股震荡却并未随着残肢的静止而停下，反而愈演愈烈，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土坡内部蠢蠢欲动。一时间连土坡上的碎石也开始纷纷滑落。砰的一声，随着一声沉闷的爆响，土坡上的一块碎石轰然飞了出去，而在那石头下的土堆中赫然伸出了一只手。 有了有了，再推我一把，马上可以出去了。 隐约的话语声从石土坡下传来，只见那只手不断扒拉着四周，很快土堆上的动静越来越大。不消片刻，一个男人的身影从土坡下钻出，紧接着又转过身把另一个男人从土堆中拽了出来。 差点就要被活埋了。 周文涛仰面倒在土坡上，闭着眼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还好塌方时我们旁边恰好有个可以藏身的石洞，不然还真是凶多吉少。 江瑶说着低头看向自己满是泥土的双手，只见先前缠绕着双手的淡淡紫光此时已随着他体内能量的平复而渐渐散去，而先前的浩劫也依然让他心有余悸。说真的，要不是他体内有凶兽之力，说不定两个人现在还被困在土坡下面呢。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这地方早就已经看不出路了，就算现在想回去找白智姐姐和饕餮大师，估计也不可能了吧。 周文涛坐起身，绝望地环视着已面目全非的树林，无奈地叹了口气。先前两人的随身行李早已在刚才的浩劫中遗失，如今没有水源，没有食物，没有方向，在这犹如鬼域的无人深山中，怕是根本没法坚持多久。 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但至少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江瑶站起身，伸手将周文涛从地面上拉起，说道： 脚下的山土还很松，我怕到时候还会有身体滑坡，总之先离开这片区域吧。 周文涛点点头，于是两人便也不含糊，随即小心翼翼地走出石土坡，朝着前方未知的密林深处摸索而去。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浓雾的气息，密林中树木的残影在阴暗天际的笼罩中显得分外狰狞。江瑶抬手看了眼手表，却只能看到碎成渣的表面和静止的指针， 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只大约知道他与周文涛应该已行进了大半天。此时的他们早已干渴难耐，饥肠辘辘，而眼前目击之处，别说野兔之类的，就连个活物都看不到。眼瞧着天色越来越暗，如果就这么熬下去，到了夜晚，怕是两人的处境更加危险。哎，小杨，你听，那边好像有水声哎。正走着，周文涛突然停下了脚步，一脸兴奋地指了指前方的某处。 江瑶一愣，连忙屏息静听，果然听见左前方的林子中隐隐传来清脆的流水声，顿时精神为之一振。 还真是啊，如果有山泉的话，说不定能顺着找到有人的村子。江瑶兴奋地说道，走，去看看。 见到一丝曙光的两人连忙三步并两步地朝着左前方跑去，远远的便望见前方似乎有块敞亮的区域，而那流水声也是随着两人的接近而愈发明显。 看到了，看到了，真的是山泉。 周文涛指着前方那条挂在山壁上的泉水，满脸兴奋。对于此时走投无路的两人来说，那泉水声音简直如天籁般动听。两人忙不迭地跑到泉水边，用手掬起山泉滋润着快要冒火的喉咙，随后又用泉水洗了把脸，顿时有种活过来的感觉。 太好了，终于得救了。 周文涛瘫坐在泉水边，苍白的脸色也终于稍稍好转了一些。 我们等会儿往下游走吧，希望能找到落脚的村庄。你在听吗？ 周文涛说着，发现身边的男人似乎没有反应，抬头才发现此时的江瑶正别着头，神色复杂地盯着泉水对面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不知道在看什么。 小瑶，你怎么了？ 周文涛说着，顺着江瑶的视线望去，却发现对方目光聚焦的并非是那块大石头，而是石头边上的那道人影。只见此人侧面坐在泉水汇聚的溪流旁，背靠着石头，低着头一动不动。 那里有个人。 周文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他小心地站起身，再次凝神向对面望去，果然发现那个坐在石头边上的影子真的是个人，而且似乎是个老者。 走，上去看看。 江瑶说着立马动身，小心地踩着石块跨过溪流，跑向了石头边上的那道人影。那的确是位老者，苍白的皮肤上沟壑密布，破旧的草帽盖在头顶，也掩盖着老人的相貌。而在他身旁则放着一只破破烂烂的篮子，里面放着些柴火，看上去像是山民的背篓，但那老人的服装却是格外显眼，似乎是某国外名牌户外装备。 他还活着吗？ 周文涛来到江瑶身边，看着面前皮肤苍白一动不动的老人，不安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 江瑶盯着眼前的老者，心中也是七上八下，在他眼里，这位老者确实是个人类，然而对方所散发的气息却甚是古怪，他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总而言之，让他心里不太舒服。江瑶走到老者身前蹲下身，在犹豫片刻后，慢慢伸出手， 试图揭开老人的草帽，然而手指才刚刚触碰到帽檐，那个老人却猛地抬起头，差点把神经紧绷的江瑶吓得坐在地上。 你是谁？ 老人看着面露惊讶的江瑶，冷冷地开了口。而江瑶这才发现，眼前老人脸上有一道狰狞的疤痕，从额头一直延伸到颧骨，乍看之下相当惊悚。不过既然此人能说话，那么先前他和周文涛的担心倒也不攻自破。 对不起，打扰到您了，我们是误入深山的游客，刚才见您坐在这里，还以为…… 江瑶尴尬地站起身，对着老人一脸抱歉。 原来是这样啊。 老人笑了笑，倒也没斥责什么，从地上利索地爬了起来。 俺进山砍柴有点乏了，所以啊，在这里休息休息。看来是吓到你们了吧。 老人说着，视线扫过江瑶的脸，随后落在其后方的周文涛身上，脸色突然微微一愣。 你是？ 啊，老伯你好，我和他是一起来的，也是不小心迷路的游客。 周文涛见老人盯着自己，连忙自我介绍道： 我们半路上不幸遇到山体滑坡，和同伴失散了，行李也丢了，正愁着呢，见到您真是太好了。 老人端详着周文涛的脸，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但最终也没有再提出问题，而是背起柴火对两人笑道： 两位能在这里遇到俺，也算是缘分，就让俺带两位去咱们村子落落脚吧，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江瑶感激地说着，随即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毕恭毕敬地问道： 对了，老伯您怎么称呼？ 俺姓黄，村里人都叫我黄老头。 老人笑了笑，开始迈步向林中走去。 太阳快下山了，两位在林子里游荡可是很危险嘞。 黄老伯，您经常在林子里砍柴吗？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生物？ 江瑶问道。 奇怪的生物好像没有呢，这俺一般不会去林子太里面的地方。 黄大爷瞥了一眼江瑶，平静地说道： 这样吗？那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和我们一样在树林中迷路的游客呢？ 江瑶再次问道，试图从老人口中打探周文海的消息。 游客嘛，最近俺见的村外人也就你们俩而已呢。 黄大爷轻描淡写地说着，伸手指了指林子的前方。 看，这林子外边的那片就是咱们村了。 江瑶抬起头，顺着老人的指示向前望去，果然发现密林的尽头豁然开朗，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山村正隐藏在缭绕的薄雾中，若隐若现。 真的有村子啊？ 江瑶心下感叹，正准备跟着老人前进，却忽然感到身后的衣襟被人一扯，转头一看，发现是周文涛，面色复杂地拉住了他。 那个黄老伯，我突然有点内急，想先去那边上个厕所啊。 周文涛一边说着，一边对江瑶使劲使着眼色。而江瑶虽然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也还是顺着他的意思，借口同去上厕所， 随后被周文涛拉到远处的角落。我觉得那老头有问题，我们不能去他的村子。 周文涛小心地瞄着远处等候的老人，认真地说道： 怎么了？你察觉到了什么吗？ 见周文涛如此态度，江瑶也不由谨慎了起来。 是的，你没听见他刚才说，最近除了我们，没见过别人吗？但他身上却有我家保镖特有的装备。 周文涛脸色凝重， 我刚才不小心看到了，他腰间上的短棍是我家保安队特制的电棍，绝对不会认错。 前不久和我哥一起失踪的阿奎和老七身上就佩戴着，而现在这电棍出现在那老头身上，那就说明他肯定和阿奎和老七他们有接触，他在说谎。 你的意思是，他身上的电棍是从老七或者阿奎身上夺来的，他和文海哥他们的失踪遇险有关？ 江瑶思忖道。 但也有可能是他在山中捡到的电棍啊。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他有点可疑，不如我们…… 周文涛的话刚说到一半，脸色却突然一抽，察觉有异的江瑶转过头，正发现原本应该在远处守候的黄姓老人，此时却忽然出现在不远处，冷冷地注视着两人。